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呢，家书是思想和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而现在呢，透过声音依旧传递着家书当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 本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给家人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影视剧的话题。即将过去的暑假期间，无论电影或是电视剧，都有不少引起热议的作品出现。首先我们带来的这封信就跟电影有关，是江苏的小发同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的题目是：老爸，我不希望你带老弟去看《战狼二》。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发，来自江苏，这是我写给老爸的一封信。自从《战狼二》上映以来，很多人都被电影中的主旋律和爱国情怀所吸引，在朋友圈里纷纷安利这部热血巨作。到今天为止，《战狼二》的票房已经超过50亿了，吴京也收获了功与名，成为现在大众眼中的中国电影的拯救者。网上的争议其实也不少，最近的焦点应该是中戏老师尹珊瑚那段对《战狼二》电影暴力呈现和死亡意义的批判。对于吴京本人的性格揣测，尹珊瑚的那些话我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对于电影暴力呈现和意义探究的评论，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确实被来自人道主义的情怀感动了，也为片子中的爱国情绪所感染，但是看完之后几天，我对这部片子留下来的情感激荡已经消逝，但那些打斗的片段却依旧在记忆里有迹可循。舅舅带自己11岁的儿子去看了电影，目的是为了让他接触男子汉的气概和感受爱国情怀，但我不知道影院对于孩子的售票有什么样的管理，作为家长是不是应该考虑影片的暴力镜头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不说其中被定义为反派的那群人杀戮的场面，就是主人公本身的格斗过程也会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大人们对于培养孩子坚强勇敢性格的方式是什么，难道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就可以达到了吗？所谓的勇敢都是通过暴力的镜头来呈现，那么孩子们在以后的处事观念里只有强弱力量的对立与决斗。另外，孩子们的价值观是由父母和周围许多的社会信息共同塑造的。今天他看了这部影片，那么他可能就会认同作品里的正义观。世界上真正的正义是什么？是你代表的国家打败了邪恶分子吗？是你拯救了苦难的人民吗？没有那么标准的答案，所以这些意义才值得被更深刻的讨论， 而不是用一些爱国情怀和所谓的人道主义来包裹。孩子们的想法是这个时代的压缩物，他们若失去了思考的习惯，只会在一些能够产生激动快乐的感觉上消费，接受许多无形的价值输出，那么我们没有在进步，统治我们的依旧还是旧与俗。我们接受《战狼二》对于中国国产电影的改变，但我并不希望它作为给予人们价值认同而成功。影片的票房只能是商业的构造和消费的把握，作为一种价值教育，它是浅显的。同样，电影分级制度在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实，现在设立这样的制度，对中国的电影市场和商业市场都是一个挑战，短期内的确不可能完成，但我们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完善，而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家长们的行动。若是家长重视这样的问题，进而去引导自己的孩子，可能比分级的效果还要大。老爸，我不希望你带老弟去看这部电影，我也相信你不会带老弟去看这部电影的。电影上映都有20天了，要去你早就去了，我是不是很了解你呀？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战狼二这个电影票房啊，那是一飞冲天，一扫上半年国产片持续低迷的一个阴霾的状态，让人们呢对今年的电影总票房也是多了一点信心，似乎这个国产电影啊又迎来了新的希望。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去支持了这个战狼二的票房，那电影果然打得很爽，那个水平我感觉啊不输给好莱坞大片。 嗯，在一片叫好声当中啊，有许多善意的建议，正如小发同学说到的啊，说有评论说质疑片中暴力镜头过多，电影没有分级，而且对未成年人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其实说实话，我认为《战狼二》的这种暴力程度，有些镜头的确不太适合小孩看。那比如那个电影的前半段，非洲红巾军攻打闹市区平民这一段，那个机枪爆头啊，包括屠杀的这种暴力血腥的场面，啊，还有那种各种这种炸断胳膊、炸断腿的这个镜头。我觉得真的可以是就是血肉横飞这个词儿来形容它，我记得还有一场坦克碾压尸体的那个场景也是。 你说的我都有些心里不适的感觉了。嗯，其实《战狼二》并不是一部全年龄向的合家欢电影，就连片中饰演教授女儿的非洲小演员，她在首映礼上面看完电影之后都说，挺好看的，就是有点恐怖。 嗯，其实就是一些好莱坞大片吧，比如说《速度与激情8》《银河护卫队》。加勒比海盗5还有奇异博士，这些很多家长都是带着孩子去观影的。那这些电影其实在国外它都是 PG-13 这个分级，是被分过级的。国内呢，因为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大部分不适宜的画面呢就采用了删减的方式，或者就干脆不提醒家长。 所以这个现象呢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思考和重视。那孩子看完不哭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接受， 想必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阴影系列影片吧。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带孩子观影之前，尽量提前做好功课。好了，咱们来继续听家书。下面呢，是瑞希同学写给爸妈的一封信，名字叫做《送别我，但别送别我》。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瑞希，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9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你们把我送到老师手里，扭身就走。我每天都抱着你们嚎啕大哭，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放学时你们一定要第一个来接我。虽然这份悲痛很快就会被与老师同学共处的事情消散，但它仍是我每天的梦魇。一想到第二天就会又有一场生离死别，就不想去幼儿园。对去幼儿园的排斥，大多是每天与你们告别时的痛苦所导致的。到了小学，学校和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800米，从一年级起，我就每天和同学们一起上学放学，初中也一样。早晨我走的时候，你们都还没起，拿起你们前一晚给我准备好的早点钱，你们在迷迷糊糊中跟我说一声注意安全，说再见成了家常便饭，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其实啊，太把说再见当回事儿和太不当回事儿，都是没有真正的接受告别。还记得吗？5年级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军事夏令营。5天的时间里，和部队的军人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训练，一起拉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过具有独立意义的生活。教官成了我可以依赖的靠山。当最后一天上午结束了汇报表演后，我再次登上了来时的那辆大巴，这意味着要和朝夕相处的人们告别，而且是长久的不知归期的告别。我哭成了泪人，甚至在回家后还没有断了和教官的联系，每天打电话发短信诉说我的思念。妈妈，你当时和我爸非常不理解，爹妈养了快10多年，却抵不过教官和我待的这5天。也不是他们对我有多么的好，只是当时不懂得怎么告别，以为一起生活过就得是一直生活下去。对于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小孩，面对硬生生的离别，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下子措手不及。当时的我不知道以后还会经历很多次的军训，遇到很多个教官，我们不过是因为特殊事件偶然走到一起，在短暂的相处后再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路线。经历过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离别后，我开始审视离别在人生中的意义。比如我能更心平气和地对待离别。在之后初中高中大学的军训当中，虽然我跟教官关系都处得很好，但在军训结束的时候，我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再见，很是感谢几天来的陪伴。但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认真地说再见，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更有意义的方法。这个假期刚刚结束的短期支教，我和当地的孩子们度过了21天的时间。最后一天夏令营正式结束的时候，许多孩子都紧紧地抱着我，大声地哭，大颗地掉泪。我在心里埋怨自己， 还是没能好好教会你们如何对待离别。从我背着书包踏上幼儿园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我们的物理距离在一天天的拉长。这个距离太不明显，让我们太容易忽略。直到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意味着要拖着重重的行李踏上远行的列车。即便是时速300千米/小时的高铁，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这再也不是家和学校直线距离不超过800米的时候了。从此啊，故乡只有冬夏，没有春秋。说了再见，再见又是换了季节的心情。自从上了大学，我每次开学，你们都要把我送到车上，然后目送我的车离开。这个场景是连在脑海里回放我都不敢的。每次开学时想到即将发生的这一幕，就会十分痛苦，不想这个场景的到来。还逗留在学校时，想到回来时又是一次扎心的告别，甚至对回家有了迟疑。离别这个东西啊，真难。但要是换个角度思考这份离别，或许你我都不用这么痛苦。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虽然在不断拉长，但心理距离却在不断缩短。在一起的时间变得来之不易，我们都想办法控制自己的坏脾气，不跟对方发火，想尽办法和对方共处，巴不得让对方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也会抓住这个可以面对面的机会，对生活对未来交换各自的看法，在价值观的冲击中整理自己的想法。每次开学，巨大的行李箱里带走的不仅仅是你们塞进去的美食特产，更多的是对你们生活不易的体谅，对共处生活的珍惜，对未来人生的理解和对你们深深的留恋。当离别不再是家常便饭，而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该拿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对于你们和我来说都是一个新难题。我们各自带上叮咛、挂念、理解与珍惜去送别，你我都足够坦然。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儿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听了瑞希同学的这封信，我都有点禁不住伤感起来了。尤其是在这个初秋的季节，说到离别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种酸涩吧。跟爸妈离别，跟朋友挚友离别，还有昔日熟悉的一草一木，跟他们去离别，都会有一种让人怅然若失的这种情绪。 嗯，是的，尤其是对于比较感性啊敏感的一些同学来说，这离别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哭一顿。我记得南朝著名的文学家江淹，就是成语江郎才尽当中的男主角， 他曾经写下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赋，叫做《别赋》。文章开头的第一句就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一句话就写尽了天下离别之人的状态和心情。 江淹在这篇抒情小赋里边啊，通过对庶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还有情人别离的描写，既写出分离之苦的共性，也写出了不同类型人群吧面临分别时的个性特点，表现出作者的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别虽一叙，世乃万族。文字呢是清丽婉转，也不愧是传颂千年的名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谈到离别的情怀和人生感悟，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香港媒体从业者梁继章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在信中真挚的感情、智慧的话语真的是让我频频点头。那接下来特别有请浩兰同学为大家来朗读这封信，信的名字就叫做《给儿子的一封信》。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儿子，写这个备忘录给你，基于三个原则。一，人生福祸无常，谁也不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还是早一点说好。二，我是你的父亲，我不跟你说，没有人会跟你说。三，这备忘录里记载的都是我经过惨痛失败得回来的体验，可以为你的成长省回不少冤枉路。以下便是你在人生中要好好记住的事。一，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怀，在你一生当中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除了我跟你妈。对你好的人你一定要珍惜感恩。二，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了这一点，将来就算你失去了世间最爱的一切的东西的时候，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三，生命是短暂的，今天或许还在浪费着生命，明天就会发觉生命已远离你了，因此愈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尤其盼望长寿倒不如早点享受。这第四，爱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感觉会随时日心境而改变。如果你的所谓最爱离开你，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日慢慢冲洗，让心灵慢慢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淡化。不要过分憧憬爱情的美，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悲。第五，虽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并不等于不用功读书就一定可以成功。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起家，但不可以手无寸铁，谨记。六，我不会要求你供养我下半辈子，同样的，我也不会供养你的下半辈子。当你长大到可以独立的时候，我的责任已经完结。以后你要坐巴士还是奔驰，吃鱼翅还是粉丝，都要自己负责。七，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但不能要求别人守信。你可以要求自己对人好，但不能期待人家对你好。你怎样对人，并不代表人家就会怎样对你。如果看不透这一点，你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烦恼。八，我买了26年的六合彩，还是1200，连三等奖也没有中过。这证明人要发达，还是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九，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这封信里的话虽然说平淡朴实，但却饱含着热泪和父母良苦的用心。不过孩子听完之后有没有记在心里，那就是两回事儿了。老话说得好嘛，不撞南墙不回头，爸妈的劝告常常是磨破了嘴皮子， 但却被子女当作耳边风。等到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同学们的书信。我手里拿着的是福建厦门的张莹同学写给他爸爸的一封信，这信里面呢，诉说了青春期的那些小烦恼。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张莹，来自福建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16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爸，暑假回家一个多月，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爆发时间大多集中在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具体来说吧，一般都在我把家门关上，换上拖鞋走进客厅的那一瞬间。所以产生矛盾的原因也很明显了，就是我回家晚了。大学假期的例行安排就是和小学、初中、高中各种各样的同学朋友见面，四散于天南地北的朋友终于有空聚在一起，有太多事情要向对方汇报，聊着聊着总免不了忘了时间。上回我和两个高中同学约在了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吃饭逛街，来回路程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再加上又聊得起劲，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是10点半了。一回家，你坐在沙发上朝我这边一望，我就知道一场教训又是在所难免的了。其实你没有给我规定特别死板的门禁时间，但从我一次又一次往枪口上撞的经验来看，只要我回家的时间超过了9点半，你铁定就开始在家里发牢骚， 等我回来就是一顿批评教育了，诸如女孩子不要在外面待那么晚之类的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可是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我也是个19岁的女孩子了。5、6岁的时候，你规定我放学以后就不能去小区外面玩。15、6岁的时候，你说晚上的活动范围最好就以小区为圆心，别跑远了。8点多、9点多，差不多就该回来了。到了现在，以小区为圆心，我的活动半径当然已经越来越大了。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大家住的地方也不可能扎堆，总得跑得远一些才能见面。而上了大学，和朋友打招呼时说的好久不见，也不再是一句空话，很多人真的是1、2年都没有见面了。平时各有各的生活，虽然也有间断的联系，但聚在一起面对面聊天的感觉和微信上空空洞洞的几行字又怎能相提并论呢？这样一聊起来，要打住也是没那么容易的。爸，我懂得你对我的关心，也懂得作为一个女生自我保护意识是必要的，但无论是现在的交通条件还是人们普遍的作息规律，稍晚一些回家并不是什么既急又麻烦的事情。妈妈说你大概还把我当成13、14岁的小孩来看，九点前不回家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听了以后也是啼笑皆非，不过起码在夜归这件事上你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吧。爸，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放宽心，更信任我一些。门禁当然可以有，我自己也清楚，3天2头的大半夜不回家绝不是什么好事。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只是一周最多那么1、2次和朋友外出，最晚也就是10点多，对于即将20岁的人来说不应该并不过分吧。你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很多时候那确实是有些过度的。我们在夜归这件事情上的争吵其实性质并不严重，但是爸，从你对门禁的执着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沟通。毕竟我必须在很多事情上学会独立，而你也必须要接受我渐渐长大的事实。门禁这道规定就像你对我的看法一样，大概需要一些与时俱进。我懂你的关心，也会努力保持你希望的自觉和自律，也希望你能给我更多的信任。离家的路很短，留下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故事。 也许最口唱的旋律才当真啊，我们如此漫不经意轻轻地落下，也哭也笑也挣扎。哦，会不会我怎能忘了啊，那天我们曾经一起出发。在路上的人啊，习惯了歌唱，也许岸边坐的心都悲伤了。哦，你加快的步伐，不要因为我停下，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 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首先会面临一种失控的感觉，这孩子会要求放松他们夜归的时间。孩子们呢变得更自立了，有了新的朋友，扩大了社交圈，但是父母呢难免会感觉越来越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 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排斥，我相信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这是他们更加独当一面的成长。 独立的社交圈意味着个体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逐渐成熟和确立。在这个成长的关键时期，家长是可以给孩子足够的尊重的，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同时呢，春风化雨般的给予必要的指导，让他们今后的生活之路走得平坦和宽广。好了，咱们继续来听家书。下面这封信呢，是来自江苏的李想同学，信的名字叫做离家不远才懂得何为近乡情更切。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李想，来自江苏，距南京185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一封信。很多人说上大学是一场旅行，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欣赏完全陌生的景色，认识一群同样初来乍到也充满活力的人。从此我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你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开始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家很远，有时想家却不能回，但于我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南京，一个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城市，参天的法国梧桐，荡漾的秦淮河水，亘古的雨花石台，都镌刻着我从小到大的记忆。因为距离南京很近的缘故，所以我也经常跟着你们到这里来，而南京大学更是你们一直为我首选的大学。离家近，交通方便，既是985，家里也有个照应，因此来到南京读大学应该也是你们一直期待的事吧。但是如今大学一年过去，除了11长假，我也再没有回过家。前两天我的舍友问我，为什么别的江苏同学经常周末回家，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回去。爸爸妈妈，你们一定也有着同样的疑问吧，为什么不回来看看？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从你们小心翼翼的试探中，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们对我回家的期盼。宝贝，最近事情多吗？要不要爸妈去看看你啊？明天我们正好到南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每一次收到你们的信息，几乎都是终于奋战完 DDL 才想起查看手机的深夜，知道你们大概都已睡觉，怕打扰，更怕让你们深夜为我担心，因此每次我也都只是简短的回复。其实好多次我都想说，爸妈，下周我回一次家吧，但是我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记得11月之前的那个周末，在深秋渐凉的时候，我提前买好了车票，想周末来个回家突袭，给你们一个惊喜。那一周都因为心中有个小秘密而欣喜若狂，但就在周五，校组织一次无法缺席的活动筹划和班级的周末讲座，需要全部同学到场参与。相比之下，我的执意回家仿佛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幸好我没有事先告诉你们我要回家的消息，因此这件事愿那么不了了之。其实回家也只是背上背包一张车票的事，但当一切有了期待之后，突如其来的变化打破计划，失望就会被无限扩大。大学并不和高中一样，所有的计划都有详细的安排，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大学的精彩之处或许也就在这，有太多的机会和事情会突如其来，让我们原先的计划不得不搁置或延后。因此怀着太多抱歉与愧疚，我希望能解释给你们听，也希望你们谅解。爸妈，我为什么不回去看你？爸妈，为什么你们几乎从不听到我有想回家的打算？是因为即便我再想家，学业的压力、组织的安排、 社会实践的必须，也让我一次次重新安排我的时间。 是因为 即便家再近，我也不可能永远有你们的庇护，我总要学会自己独立而又坚强地面对一些事情，所以我宁愿不那么早地向你们透露我想家的心情，告诉你们其实我每天每周每个月都很想坐上那辆回家的车，回家看你们。当然我随时欢迎你们到我的大学来，你们总是戏称我现在是个大忙人，只能偶尔和我约个饭，其实如果在校园的路上我看到你们的身影，一定会惊喜地扑上去，那一定是弥足珍贵的巧合，在我们互相思念的时刻让我们遇见。可惜太多时候你们在南京，我却没有空见你们，于是很多次的见面便只能变成视频聊天，隔屏听声音，隔屏思笑颜。我想大概不止我一个，还有很多在南京大学求学的江苏学子有这样的困扰，还有千千万万在离家不远的城市读书的学子想要归家却不能。爸妈，我为什么不回去看你们？希望你们宽容，希望你们谅解，希望你们知道不管我们能不能回家，不管我们离家多远，你们在的地方都是我们永远的家园，都是我们乘风破浪千帆尽之后回眸最想回到的港湾。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看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家境也有家境的苦恼，家远有家远的乡愁。不过呢，我觉得呀，读大学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的同学，他来自天南海北，祖国各地哪儿都有。每次宿舍聊天的时候，也是各地方言齐飞，场景那叫一热闹。 我知道报考大学的过程当中呢，一些同学是特意选择离家远的城市，孤身闯荡锻炼自己。比如说，海南的同学呢，会选择到北方上学。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同学会选择到南方上学，有些同学的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 知乎上面曾经有个问答，其实给我印象还挺深的。那个问答它叫离家很远读书算不算自私？其实我觉得要说自私啊，就有点太把这个事儿上纲上线了。毕竟考取离家近的还是离家远的大学，很多时候也不是自己就能说了算的。而且选择一所学校也不是仅凭离家远近来决定，还有许多别的因素综合决定。 不管怎么说吧，这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人生成长经历，可以让我们更独立更自信也更成熟。我们是应该更珍惜这几年的时光，少玩些游戏多学习。那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带来的是辽宁大连的雅春同学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老妈，我对着电脑真的不一定在玩游戏啊。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啊。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雅春，来自辽宁大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921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老妈，虽然此时此刻你就坐在距离我不到30米的客厅生闷气，但是我实在不愿意走出房间又和你吵起来，所以现在我写下这封信，让我们用更冷静的态度好好谈谈关于你口中的玩电脑这件事。首先我要承认，在电脑这件事情上我是有前科的。初三中考前夕，我趁你们出门偷偷上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我希望你在回忆这件事情生气之余，也能想起当我被抓包后我们的长谈，以及我郑重其事对你许下的诺言。你不是一直给我说，可怕的不是犯错误，而是犯错后没有长进吗？从那之后，我一直记着那天你眼中的愤怒，甚至失望，而从那以后，我也从未令那时的情景重演。虽然在你的眼里，我还是那个每日三餐都需要大人做好端到桌前的孩子，但我真的已经成长了。而请你相信，我写下这句话并不是想责怪你管得太宽，更不是想嫌弃你的照料，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眼前的人已经不再是遇见好玩的就伸手要，遭遇挫折就坐在地上掉眼泪的孩子了。我已经具备控制自己和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了，而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使你骄傲自豪。还记得当王者荣耀和其他网游盛行的时候，你和老爸都如临大敌，隔着900多公里给我打电话，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不要沾染不良习气。我也知道，当我放假回家，你看到我偶尔在晚上打开游戏界面时，又想起了那个叛逆贪玩的我。但我想告诉你，游戏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它本身决定的，而是使用者可以改变的。对于我来说，游戏确实是一种放松，但它只会出现在我的休息娱乐的时间表中。所以老妈，不要那么紧张了，打开电脑的一瞬间不代表着你孩子我健康人生的坍塌，而进入大学之后，电脑也确实成为我日常学习生活的一部分。除去它对视力方面的影响，不管是便捷程度还是功能的多样性方面，我觉得它都远远超过我之前所有的学习工具。老妈，你想啊，你出报表时不也要登录公司的系统，还用着 Excel 的便捷计算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的。而说到这儿，我又想起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电子产品入侵生活的论调。其实我觉得答案是一样的。在我看来，电子产品不是像枪支弹药那样诞生出就带有攻击属性的物品，它是可以被有效利用的。再打个比方说，我帮你用平底锅煎蛋的时候总是搞得乌烟瘴气，可是你不能因为有很多个我这样的厨艺白痴就断定这个锅是个坏锅，对不对？毕竟你还可以用同一个锅烧出媲美5星酒店的我最喜欢的油焖大虾呢，这不是拍马屁，绝对不是。老妈放轻松，当我对着电脑时，我真的不一定在玩游戏，不一定在浪费我的人生。或许下次当你有时间时，我可以给你看看我新搭建的网页，或是给你看看哥哥在寒假电脑前剪出的视频。那个时候，你一定会为我们骄傲的。 离家的路很近，回家的路却很长。下一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在忘了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 雅春同学的这封信呢，估计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因为许多同学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压力、生活上的落差带来的那种很强烈的失落感，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无所适从、学习任务的繁重，都会使同学们在生活当中增添了不少的烦恼。因此有些人呢，就会在学习之余选择了用网络游戏来放松自己，让一时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在游戏当中寻求一种让自己感到舒适、可以暂时忘记烦恼的方式。 正如雅春同学说的，使用电脑并不等于就是在玩游戏，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呢，爸妈就会觉得呀，只要你长时间对着电脑，肯定就是在不务正业。但是话说回来啊，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跟父母对着干去，或者说因此就埋怨父母。我们的爸妈呢，跟我们并不一样，他们不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由于对互联网这个世界的不了解，对于他们来说，网络上有很多泥沙俱下的信息，也充斥着许多不安全甚至是不健康的东西。因不了解而产生排斥这样的心理，我们做孩子的应该多多体谅和包容。 还真别说，其实这正是一个和爸妈多交流的好机会，可以带他们一块上上网，让他们知道我们平常在网上都做些什么，这样的话，父母对我们有很多担心和误解也会慢慢的解除。 对于这件事儿啊，我还想说，就是大多数网络游戏的制作呢，都运用图形工具制作，特别是那些 3D 游戏，这样对某些专业，比如说建筑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对他们看图能力的培养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帮助，提高同学们对这个 3D 游戏的图形理解能力，今后呢，也会让他们对工程图的理解有所帮助。 看来任何事情啊，都有不同的侧面，只有充分了解，才能够游刃有余。而这一点，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朋友来说，就尤其重要。 哎，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咱们下期见。